漫步经典音乐会将在今天晚上7:30到9:30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由李彪、赵聪与北京交响乐团共同演奏。说到北京交响乐团呢，它是被誉为首都明珠交响乐团，成立于1977年10月。作为首都北京乃至中国的音乐文化亲历者、见证者和创造者，该乐团在成立和发展的43年中，凭借高度的职业化标准、严谨的演奏技艺、丰富广泛的曲目和深厚的音乐修养，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由黄天仁执导、宋茜、欧豪等人主演的都市爱情悬疑剧《陌生的恋人》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讲述了一场雪崩之后失忆的女小提琴手罗千怡，在与若即若离的神秘企业家、未婚夫霍佑泽即将迎来婚礼的时刻，从这个重重迷雾中啊，寻找自我和救赎爱情的一个故事。那具体的内容就不给大家剧透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这部剧的主题曲《选择去爱你》。 你知道吗？我的痛感受得到吗？都曾爱过，却并不一样，痛彻心扉，爱错也罢，只能自己疗伤。你爱过吗？被狠狠地伤害过吧？爱就这样，总会有代价。迷失方向，无限的落寞，守候着啊。我还在等待着爱情，我还会相信有回忆。不管在哪里，你如何选择，我都会在这里。心撕裂着还依然是你，恍如昨天我们在爱里。沉默无语，压抑的情绪， 这首歌曲是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选择去爱你》。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由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与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28岁的你》正在湖南卫视播出。 节目通过展现先辈们28岁的重要经历，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并聚焦年轻人面临的共同话题和选择，回应青年心声，引发情感共鸣。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刘志江、乔玉联合执导，靳东、刘正担任总监制的国产动画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这部影片呢入围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那讲述的是啊济公成佛之前的一些故事。这个济公啊，身披红袈裟乘龙而来，后生皆可谓英雄出少年。首次呢用动画形象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济公成长历程，可以带孩子走进影院一起去看一看这部动画电影。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张一白执导，彭昱畅、张佑浩等人主演的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在昨天呢已经在全国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臭味相同的咸鱼少年和一群参差不齐的杂草少女，哎，两拨人呢打破偏见与隔阂，一起热舞青春的故事。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歌手周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跳舞的月光》。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啊近些年展示人们某些特殊才能的综艺节目。 你能听见我吗？未曾抵达的话寄给光会收到吗？想念一个人下，我和影子跳起舞啊，沉默而雪花，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心跳呼唤你，在人群没有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飞行。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我们的呼唤，冬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叫你飞行，叫你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风的呼唤，冬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跳舞的月光》。最近呢由江苏卫视推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超脑少年团》正在播出，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节目由头，跟大家来聊一聊近些年展示人们某些特殊才能的综艺节目。其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一定都非常羡慕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人们通常把这种人称为天才啊，或者超人啊。超人不一定啊，天才是一定的。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同时呢，也有不少的综艺节目给他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这不，最近就在江苏卫视播出的我们刚提到的《超脑少年团》当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群少年啊。这些中国少年他们都有着超级大脑，节目当中的选手绝大部分还都是中小学生。这些少年们啊，即将要面对的都是一些围绕编程啊，或者看似很超纲的各式各样的高阶难题，同样是展示人们的超级大脑。其实提到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难免会让人想起七年前在江苏卫视就推出过一档名叫《最强大脑》的节目，这也算得上是国内首档大型科学类真人秀节目。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从拥有独特技能的各路高手当中啊，筛选出晋级者，组成所谓中国最强大脑战队，然后迎战来自欧洲国家的战队，最后再决出世界最强大脑。跟娱乐类的综艺节目那种快餐式文化不同的是啊，这档节目主打的就是脑力竞技，从科学角度展现天才型选手的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啊，题材新颖，观赏性又特别的强。那么《最强大脑》这样的一档节目呢，从第一季开播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季，走过了七个年头了，展现出节目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那这档综艺节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并且适当的融入一些娱乐元素，通过明星偶像效应啊，也让这个娱乐氛围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极富观赏性与趣味性，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科学。这档节目让娱乐风味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也在增加观赏性的同时，把科学知识传播给了观众。那下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由泰山乐队演唱的最新一季《最强大脑》的主题曲《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用我的名字就是 的倔强，时间我和你来日方长。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泰山乐队演唱的 Forever Young。下面要说到的这一档节目啊，是东方卫视制作的真人秀节目《中国达人秀》，也是展现人们特殊才能的一档综艺节目。这个节目啊，旨在实现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的梦想，打造零门槛选秀节目，让拥有才华和梦想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展示天赋和潜能。这个节目的宣传词就是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用最真实的力量触及了每个观众的心灵。没有任何门槛，不限任何才艺，这是全球最大选秀节目的核心标志，力图选出那些平凡而富有才华、拥有梦想并渴望奇迹的普通人，让他们走上世界的舞台。这个节目成功的核心元素啊，也就是把舞台的视角对准了最普通的中国民众，每一个在舞台上出现的选手都让观众感到无比的亲切和熟悉，仿佛啊就是生活在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同事等等。而这些普通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真挚情感，毫不矫揉造作，足以震撼人心，传递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理念。达人秀呢，在中国诞生于2010年，伴随着上海世博会一同成长。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东方卫视联合灿星制作通过《中国达人秀》这样一档正能量节目，向素人致敬，给更多普通人展现才华、实现梦想的舞台。时代其实是需要记录的，大众也是需要达人精神。节目总导演就表示啊，达人秀作为一档成熟的节目模式，是全球节目的一个风向标，引领观众融入潮流文化。纵观中国这10年的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其实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也给达人秀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达人秀从外壳到内核都在诠释素人榜样。回望过去啊，草根舞王卓君、表情帝杨迪、用双脚弹钢琴的刘伟，以及中国版苏珊大妈、菜花甜妈、杂技演员尹中华等等，一个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草根明星，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真实的表达自我，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感动。达人秀呢，作为一档王牌综艺节目，在受众研发方面也是费尽苦心。一方面呢，达人秀继续立足本土，深挖基层，以真实为主线，刻画当下，记录时代变迁，记录达人不断超越自我的人生姿态。另一方面呢，节目始终以观众的兴趣为抓手，提倡高潮前置，传递出有层次、有格调的意识形态，让观众看到达人的同时呢，也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与骄傲。那么最后跟大家讨论的这一部也是展现人们某些才能的综艺，是央视前些年推出的《出彩中国人》。节目在全中国啊，寻找各行各业的劳动能手和行业标兵，群艺文化中的佼佼者，社区和企业文化中的优秀节目，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精彩。出彩中国人呢，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各行各业的劳动能手和行业标兵，担任出彩候选人，然后在节目当中啊，他们逐一展示才艺和故事，评选出当周的出彩明星。节目选出的出彩明星在世博会通用馆、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人民大会堂等无与伦比的中国舞台上展现中国风采。这是一档直戳当代中国人情怀的节目。数百位登台的选手不是名门稀客，他们来自最普通的社会阶层，却最能代表人数众多的你和我。也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大梦想，才能展现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正能量。正是这份最真挚、最热烈的追梦情怀，这份绽放自小人物身上的自我光彩，才是这档节目最可贵的灵魂所在。舞台上大部分呢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那么重的竞争心，只是带着自己的技艺、作品以及梦想而来，希望得到一个更大、更广的展示平台。节目既有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大胆创新，以及传承文化的新形式、新载体。它为老百姓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与实现梦想的舞台，百姓可以在这里讲述自己勇敢追求，分享人生故事，展现他们的努力成果，收获属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那么出彩中国人通过舞台表演展现出普通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中国最广泛人群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观众呢，也能从这些选手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感受到他们身上积极乐观的能量，并获得共鸣，受到启发，也让平凡人拥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节目播出之后啊，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相关专家也认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央视在坚持引领主流价值观、注重节目公益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更加贴近百姓、直达观众内心的节目呈现方式。正是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和大众心声，通过普通劳动者的梦想与坚持，反映出中国人积极的生活状态与工作状态，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由张惠妹演唱的节目主题曲《星火燎原》。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星火。